方有了暂时的静谧，午休小憩一会儿，下午的驾驶跟学习工作才会更集中精力。午休时间有我陪着你，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1点整。 好音乐959，我总在你身边。 让你 love me love me 帅到那些 lonely lonely， 因为在这孤独学校里我最爱你爱你。 玩越野就去澎湃皮卡基地，坦途、公羊、猛禽、索罗德应有尽有，全尺寸霸道巡洋舰凯雷德，野马挑战者大黄蜂，塞纳埃尔法大捷龙，澎湃汽车公园正门185-1964-2139。 走在时代浪尖，谁不敢乘风破浪？云米智能家电，令人啧舌的黑科技。云米互联网智能净水器、冰箱、油烟机、燃气灶，智能家电整套买，加油做人生赢家。涿州、高碑店、雄县、荣城、徐水、安心及保定市各区经销商火热招募中，186-3118-7077，186-3118-7077。 方向比结果更重要。 我不关心你现在是谁， 经验比知识更宝贵。 我关注的是你想成为谁。 微信关注无忧见地， 听意见领袖，看知识网红，约行业大咖，就在 无忧见地。 涿州新闻， 涿州新闻。 日前，从河北省保定市卫计委获悉，保定市与阿里健康合作的城市级网络医院在保定市清苑区试行，开始在河北探索互联网加医疗新模式。这也是河北省首家城市级网络医院。这家网络医院指的不是某家特定的医院，而是通过网络将市县乡村四级医疗机构连接在一起。人们在基层医疗机构就医时，可以享受上一级专家的指导意见。未来的发展模式可能是不用出村就能得到市里医院的治疗。该网络医院平台已经覆盖保定市清苑区3所区直医院、32个乡镇卫生院、175个村卫生室。试运行开通的功能包括了预约门诊、健康咨询、慢病管理、远程会诊等。保定市传染病医院、清苑区人民医院、清苑区中医院、清苑区妇幼保健院的部分科室医生均在工作日线上坐诊。依托该平台，各级医疗机构可以随时把采集到的患者体征数据传输到上级医疗机构的诊疗平台，上级医疗机构可以针对患者个人健康状况实行远程的在线监控，予以及时的就医指导，并提供护理、健康管理、药品配送等一系列服务，从而把优质医疗服务延伸到基层患者身边，实现医疗卫生事业线上线下融合发展，让信息多跑路，患者少跑腿。为优化城市环境，防止大气污染，近日涿州市执法局桃园执法大队对辖区露天烧烤进行了集中整治。此次整治后，桃园执法大队对露天烧烤将进入常态化管理。我是冯博，欢迎继续关注本台其他内容。 好音乐959， 只要你在我身旁。

持着距离一颗心的遥远，我的寂寞你就听不见。我走回从前，你往未来飞，遇见对的人，错过交叉点，就已经站在我面前，我却不断挥手说再见。以后别做朋友，朋友不能牵手，想爱你的冲动我只能笑着带过。最好的朋友有些梦不能说出口，就不用承担会失去你的心痛。 跟我吐槽啊，说他又遭受到了一些身边人的冷箭。我想如果你的身后中了冷箭呢，说明你是走在他们的面前的，你会被他们伤到呢，说明你走得不够远，还在他们的射程之内。所以不要停下来解释自己，要证明别人是偏见的唯一的办法就是证明自己是对的。为此呢，我们需要继续往前走，更努力，平静从容。 原谅把你带走的雨天，在突然醒来的黑夜，发现我终于没有再流泪。原谅被你带走的永远，是终究快要走到明天，痛会随着时间好一点。那些日子你会舍不得，思念就像关不紧的门。 毕竟是我爱的人，我能够怪你什么？原谅把你带走的雨天，在渐渐模糊的窗前，每个人最后都要说再见。微笑着容易过一天，也许是我已经老了一点。 有个女朋友她很酷，我很喜欢她，虽然我们都是同性啊，那当然我也是一个很标准的异性恋了，但是我真的非常欣赏她，因为她很有魅力，就好像她对于前任的态度啊，很简单，她说哪怕是她的女朋友来她面前秀恩爱呢，她也不会觉得很烦。她打了一个比方说，就好像是在看别人吃一碗很香的卤肉饭，咂巴嘴的声音很大，可是她自己心里特别明白，她吃过那种饭，他没有那么喜欢。 你笑着说他是朋友，但你眼中太温柔，我的不安那么沉重，只有你不懂。他霸占了你的心中，没有真的心疼我，是我想太多，我也这样说，这是唯一能安慰我的理由。